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来自于阿尔蒂的牛肉罐头啊。牛肉是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肉呢是牛腱子肉，哎，做成的这个牛肉罐头。那今天我们这个请到节目当中来的是阿尔蒂北京区的销售经理严然。严然你好。 大洋你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阿尔蒂的也是明星产品啊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秘制牛肉罐头。你刚才只说对了两点，一个是产地对了，一个位置对了，还有少一点，就是秘制它的口味非常赞。 红烧牛肉嘛， 对 吧？看红烧牛肉啊，这个牛肉罐头啊，我推荐之前呢确实尝了一下啊，这罐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打开这个罐头之后呢，里边它不是整块的牛肉，而是已经给你分割好的一块一块一块的牛肉， 对， 让你在吃起来呢很方便，你不用再拿刀再去切， 对， 直接加上入口就可以了。 嗯， 还有一个，它的里边的这个牛肉呢，几乎每一块牛肉都带一点点筋， 对对对，肉筋， 带一点点筋，这个筋不是嚼不烂的筋，而是这个筋确实是。吃起来很 Q 弹的， 哎，你知道 那个感觉， 像我们女性如果看到这个筋会疯狂，因为它里边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老人来说，比如说膝盖啊、关节处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润滑和补充的效果。 再说味道，这个味道确实不错啊。反正我是吃饱了饭之后再吃这个牛肉，打开之后一罐很快就吃完了。 是， 味道很好，很香。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还有点甜的那个感觉，香甜的那个口味嘛， 对，没错， 红烧嘛，香甜的口味，确实味道不错哈。好了，来说一下这个产品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好，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我们是红烧秘制牛肉罐头，是16罐， 16罐， 咱们一罐的市场价格是25块钱， 一罐是56罐，400块钱嘛， 对，400块钱哈。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是199块钱， 199元， 没错， 199元， 省了200块钱， 16罐牛肉罐头， 对， 就可以拿回家了， 对，没错，但是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然后今天我不光是带来了牛肉罐头，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款我们的也是热卖的单品，照烧鸡肉罐头。 哦，还 照烧味的鸡肉罐头， 鸡肉， 没错，送给大家的是6罐， 6罐， 这一罐市场价格也得16块钱， 啊， 我送给大家6罐， 6罐照烧鸡肉是赠品，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另外16罐的这个秘制牛肉罐头， 没错， 加一起只要199元啊， 对，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牛肉大家都吃过哈，现在一般到这个商场超市里边会买一些现成的酱牛肉， 对， 酱牛肉，然后拿回家去吃哈。这个酱牛肉呢，有的时候你放一段时间之后，它有一个发干，是吧？你再想吃的话，你只能再去泡，那味道整个就不一样了。 对， 今天这个牛肉罐的话，就是大洋之前试吃打开之后，首先。它是多汁的牛肉， 没错， 因为它是做成罐头嘛，里边的汁很多，那这样的话味道就很好。另外一个它很 Q 弹，还有就是牛肉本身压得很烂， 对， 有一些老人会认为不吃牛肉，为什么？不是牛肉不好吃，而牛肉咬不动， 对，嚼不动， 咬不烂，你自己在家做牛肉的时候，你需要拿这个炖很长的时间牛肉才会烂， 高压锅也上来了， 对吧？ 对， 但今天这款产品不会，我觉得如果说您没有牙的话啊，不是说牙不好，没有牙吃这款产品都没有问题， 抿一抿真的是到了嘴里就可以咽下去了， 对对对， 非常的香。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牛肉的味道这么好啊？ 在这里我首先告诉你，它的名字就叫做秘制红烧牛肉罐头， 秘制红烧牛肉， 所以它整个的调汁儿，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也是用我们家常的一些调味品做到的。但是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整个的味道，我告诉你啊，说实话，我在家里边也试过，就是没吃到这款罐头，我们自己没有这款罐头之前，我也做过，包括红烧牛肉啊，红烧这个牛肉跟番茄呀，都尝试着做。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做不出来这个。 它是这种的，就刚才你说的，它是带那么微微的甜甜的感觉，然后甜而不齁，然后咸而不腻的一种感觉来带给大家。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款牛肉罐头？很简单哈，想象一下。 第一，我告诉你，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第二，就是位置，它是牛腱子肉。 嗯， 你想，很多老人都知道，一般一买牛腱子，我就买个200块钱左右的一大块。 嗯， 因为我不可能，我今天买一盘，我回家炖一下，我炖4-5个小时，我明天再买一盘，我再炖4-5个小时，都是买一大块回家炖，但是就第一顿好吃。 嗯， 因为第二顿就像你说的硬了干了，所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真的是每头牛我们只选用第一就是牛腱子的位置， 嗯， 然后给大家同样的非常好吃的秘制口味做好，然后给您分装，保证它的新鲜，保证它的口感，而且您也省时省力，打开就能吃了。 打开即食， 对， 味道是相当不错啊！大洋现场试吃啊，感觉味道还是很好的。而且说价格哈，价格。牛肉你现在市场上买那不便宜啊， 没错， 一斤的40-50。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好一点的 挑挑拣拣牛腱子， 哎，或者说牛腩啊，什么的哈，那可能还会更贵一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啊，价格方面首先做到合适。 对，今天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一共是16罐哈，我们的市场价格是399块钱，但是今天是199，我说的再直白点，说实话就这些牛肉，咱们不说它的烹饪手法，不讲我们的包装，不讲我们的运输，不讲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咱就199光买这些牛肉，我觉得都不吃亏了。 另外还会送出6罐照烧鸡肉的罐头。 没错，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一点小心意，给大家来品尝。 对，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阿尔蒂的秘制牛肉红烧牛肉罐头，秘制红烧牛肉罐头。 嗯， 肉质啊，选材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 对，没错， 啊，都有报关单，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在这里要给大家来进行承诺哈，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它选择的部位是牛身上的牛腱子肉哈，选材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这款产品的秘制就秘制在它的口味上，口味和它做的这个煮鸭的这个工艺上哈，很烂乎，然后很烂乎，但是呢，它不是说已经成汤了，它还是成块的牛肉，每一块牛肉我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筋， 对 啊，所以说既有好味道的同时又有了这个好营养， 对， 说到这个牛肉的营养上哈，牛肉它首先是这个可以说。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一款肉， 对， 另外牛肉本身的含铁呀，含其他的一个营养元素呢，又比较高， 氨基酸呐，包括说牛肉当中含到的一些维生素啊，维生素 B6 啊等等，都是在肉类当中可以说是含量非常高的， 对， 而且呢，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哈，我们说如果花同样的价格，在牛肉、羊肉、猪肉当中，我会选择。更多的去吃牛肉， 更多吃牛肉， 为什么？ 啊， 第一，首先它脂肪低，它就要比猪肉好很多。 嗯， 第二点，很多的人并不适合吃羊肉，因为容易上火， 对， 热量太高。 还有就是味道， 所以我还是选择吃牛肉。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牛肉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不管是它的营养，包括它的产地，还是它选择的位置，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口味。 哎呦，太棒了！ 因为我跟妍妍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打开了一罐，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这味道整个直播。 我跟你说，整个直播间就弥漫着这个牛肉的香味儿啊！ 对对， 还有一点哈，如果说今天您订购了这款产品，我告诉你，在开罐的这个一瞬间，立刻就会闻到这个牛肉的味道。 外边咱买到的那个酱牛肉，基本上就是牛腱子做的，很难炖烂。对吧，我今天把难度给自己加大了，选择牛腱子肉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管男人女人都爱吃那种带点肉带点筋，就像我们吃烤串爱吃那个烤肉筋， 对， 羊肉筋啊，牛肉筋是一个道理，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口感营养还有女孩子爱美都带给你， 对，女孩吃这个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吃这个确实我觉得你比如说你要吃那个猪蹄儿啊，吃什么那个猪皮， 对， 你说那个确实啊说有胶原蛋白，但那个本身它的脂肪 含量脂肪太高了， 高， 热量太高了， 热量太大，你吃完那个呢你是吧再连续减肥干嘛呢，那你不如吃牛肉， 对， 牛腱子肉，牛腱子如果你不会做你不知道怎么给它炖烂，那就相信我们北广购物，相信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阿尔蒂的秘制红烧牛肉罐头，它都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 没错，就很多人都说牛腱子肉都知道好啊，谁买肉的时候都想买，但是不敢买的原因就是，第一买来家可惜了，我炖不烂。然后孩子就说了，爸，我咬不动。然后老人就说了，我这根本就是牙口不好啊。然后老婆又说，我这不吃了，我这嚼着就腮帮子都疼。用老百姓的话说， 我怕胖。 对对，但是今天你放心啊。第一呢，就是刚才咱说过了，营养够足；第二个就是口感，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咬起来的感觉。我给大家是压的酥酥烂烂的，但不是说用家里普通的高压锅就能做到的。高压锅压制它是慢 呀，它这样会把营养流失。 嗯， 我们采用的整个整条链条的设备是采用到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 嗯， 它是快速的把肉压烂压黏，然后压酥压软，这样呢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的同时，口感哎呦用舌尖一捻，它那肉都分成丝儿的那种感觉，入口即化的。 哎呀太棒了这个产品哈。 嗯，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然后我们再说组合跟价格。今天一共是16罐，这个每罐市场价值你说是 25块钱， 25块钱， 对， 16罐就是400块钱， 对，没错， 16罐的2D 啊，进口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腱子肉做成的秘制红烧罐头，16罐，另外还送出6罐。 照烧鸡肉罐头， 鸡肉罐头， 没错， 这加在一起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 加在一起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99元， 对 啊，只要199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到这还是要说，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啊，购物平台。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呢是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的东侧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哈。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您都可以过来体验啊，周六周日是休息的。周一到周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个体验店里面有陈设，包括这一款牛肉罐头哈。打开之后您来了，您说我尝一尝，打开一罐，瞬间这个整个体验中心里边就飘满了牛肉的香气。 估计那会儿大家就都该饿了 啊，就都馋了， 对， 口水就都流出来了啊。 对， 另外我再说一说啊，今天这款产品大洋的一个试吃的一个感受啊。首先打开这个罐体之后马上是香气四溢， 对， 立刻就整个屋里边就充满了这个牛肉的香气。第二个它不是整块的牛肉， 对 啊，它是已经给你分割好的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开罐即食， 开罐即食，你直接拿着筷子煎一块一块一块的吃就可以了。另外每一块上几乎都是肉和肉筋，肉和筋每一块上都有， 对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仅能够吃到肉还可以吃到筋， 对， 但是这个筋呢已经是给你做的很酥软的这么一个筋， 对， 有点像冻那样的一个， 哎，对对对对，没错， 吃起来没有问题，我就那句话就是说你没有牙这款产品都没有问题， 对。 再说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呢是香甜的味道， 对， 这个味道我觉得可以满足大多数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口味需求，大概这就是我对这一个产品的一个理解和一个直观的感受，还是很好吃。 对、 啊， 但是它在好吃之余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哈，我们今天肉的部分啊，你刚才吃到的每一口，咱们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料进口的牛肉，那里不管是牛的品种啊，包括牛吃的东西啊，接受的这个日晒啊，包括喝的水啊，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澳大利亚对整个的这个牛肉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保质期，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第24个月的保质期时间很长，你可以多组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担心了，你这么长的保质期有没 有 防 腐 剂？ 防 腐剂，我在这里要告诉您，我一点都没有，100%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因为我们采用到的就是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灌装技术，杀菌技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可以放心的去吃， 没错， 放心的去食用， 对。 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原材料牛腱子肉，不是要您1999，不是要您1000，不是要您999，不是要您500多，而是今天只要199块钱啊，199块钱是我们的北广价格， 16罐，我们的秘制红烧牛肉罐头，还没有完，我还要送给大家的是6罐照烧鸡肉罐头给您品尝，免费送的， 免费送，一共是22罐， 对， 就22罐，16罐牛肉的今天的主品牛肉罐头，另外送出。6罐照烧 鸡肉 加一起，这个市场价值要多少钱？ 市场价值加在一起的话是500元，460元，将近500块钱的一个价格。 将近5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元。 199元。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一款牛肉罐头确实味道不错啊，味道很好，至少对于大洋来说，这个味道可以了，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味道很香。如果说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您想一想199元您买到16罐的这个牛肉罐头哈， 对， 还有这个鸡肉罐头是6罐，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啊，也是比较实惠的。做菜啊还是直接吃啊，这个凉拌啊 都没有问题。您尝一尝，尝一尝您就知道这个产品很好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传统的名贵中药材，又是一种营养滋补品。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应该熟知这款产品呢，它就是枸杞。那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这款枸杞呢，不是一般的枸杞啊，它呢可以直接嚼着吃，而且已经是达到了特优级，来自于青海的枸杞。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青海康普华北区的总经理孙明奇啊，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款产品叫做遥远地方天然极品枸杞，也是孙先生您这个公司出产的，对吧？ 对 啊，我看这款枸杞呢在同仁堂呢也有销售，也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枸杞的产品，对吧？ 没错没错 啊。那跟今天这个产品组合来说一说，说说你们在同仁堂卖多少钱，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产品组合跟价格，我们的枸杞卖多少钱，好不好？ 好好，没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那个这个枸杞里面的内容装的枸杞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同仁堂呢我们因为是礼品装，所以它包装比较精美，那它是450克的铁盒礼品包装，在同仁堂的零售价格是238一盒 啊。 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是有一个特惠的一个抢购组合， 好，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420克一袋，然后我们今天有三袋，仅售199元。 三袋，每袋是420克， 对， 一共才199块钱， 对。 而且同仁堂呢，同样内容的包装的450克的要卖到238块钱， 没错。 那要今天这个量的话，怎么也得600-700块钱了。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到枸杞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它是一个名贵的一款中药材，而且中国人吃枸杞的这个历史追溯的时间也可以追溯很长哈。 对， 而且枸杞这个东西，刚才我跟孙先生聊，它是可以说枸杞它是一个灌木，它全身上下都是宝， 都 是 宝，是对、没错，那个本草纲目中就是这样描述枸杞的，叫春采枸杞叶名天津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籽，冬采根名地骨皮，所以说枸杞一身是宝，四季可食， 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它的叶啊，它的茎啊，它的果实，它的根啊，都可以入药。 没错没错 啊，今天我为大家推荐这款枸杞啊，它是来自于青海。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青海枸杞，因为青海枸杞呢，真正的从种植开始呢，也仅仅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那个青海枸杞实际主要产自于柴达木盆地，所以我们通常又称为柴杞，那柴达木盆地呢，位于世界四大洁净区之一的青藏高原。那洁净区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无污染。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另外的世界三大洁净区是南极、北极以及撒哈拉大沙漠。 哦， 所以这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先它的自然环境可能比较苛刻，所以人就去的比较少。但是由于人去的少，所以它的环境就很干净。 没错， 产出来的果实呢，就自然没有人类工厂这种污染。 对，您说的很对。就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柴达木盆地，它平均的海拔是4000多米，那日均光照时间长达12小时。那它的昼夜温差最大呢，可以达到30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极端的环境呢，使得枸杞种植的病虫害非常的少。并且它的营养物质积累的非常的多。所以它的品质是更佳的。 咱们既然说到这个品质好，它是来自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 叫做柴杞哈，俗称柴杞，就是那儿出产的枸杞，还是枸杞子。今天这个级别，我知道枸杞子是分级别的，那今天这个级别是达到特优级别， 特优级， 特优级别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特优级怎么说呢？就是在国标来讲的话，枸杞是按大小来讲的， 按大小来讲。 对，特优级的话，一般都是在220粒到280粒每50克这么一个标准。国标来讲的话，它忽略了一个品质，那实际上就于对于咱们柴杞那个遥远地方枸杞的这个特优级的品质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咱们就是青海这个柴达木的枸杞这个产区的，本身柴达木盆地枸杞呢种植使用的肥料都是牧区牛羊粪便，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在柴达木那边有很多的草原，本身的这个牛羊粪便呢它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收集起来作为这种肥料刚刚好，就是有机的 有机肥 对、 啊， 然后另外呢，灌溉用的水源都是昆仑山的冰川雪水。这大家可以看地理也可以知道，就是在柴达木这边的南边就是昆仑山脉。所以昆仑山脉的雪水化了以后，正好就流到了咱们那个柴达木盆地进行灌溉。 所以说它的这个产地这个条件啊比较优越，产地条件自然条件比较好，好的意思就是纯洁纯净啊， 没错， 用纯天然的东西。但是孙先生，咱们还要说回到这个枸杞本身的营养价值上来哈。包括您说今天这款带给大家的叫做遥远地方啊，来自于青海特优级别的枸杞，柴达木盆地的啊，也俗称叫做柴杞哈。那这个枸杞它里边含有的营养物质啊，我们都说吃枸杞好啊，吃枸杞能够健康，还有人说吃枸杞能够长寿等等等等啊。那您说说这枸杞里边它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那个枸杞中最主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呢就是枸杞多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类似于白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甜菜碱、亚油酸以及铁磷钙等营养物质，那其中最主要的而且最独特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个天然活性成分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 对 啊， 说到这儿我特别要提醒那个听众朋友一点，就是现在科学很发达，就是很多人尝试着人工合成这枸杞多糖，但是都没有达到天然枸杞多糖的功效，这就好比呢就是有人可能拿到了茅台酒的配方，但是出了茅台镇这个地方他就再也酿不出茅台酒来，所以说这个好东西它一定要是天然的，这也就是咱们这个枸杞里面的枸杞多糖，天然枸杞多糖最有价值的地方。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就是我们也常听养生专家谈到，就是要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 啊。对。 那实际上这里面就提到一个自由基是什么 啊？ 那实际上自由基呢，就是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一些惰性因子，它会促使人的人体老化，诱发一些恶性疾病，那实际上枸杞中的天然的这种枸杞多糖呢，它就能够有效的清除这个人体的自由基，那枸杞多糖它本身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呢能够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也就是可能一些体虚的人会比较适合一些，就是让人体质变得好，一些易感冒易得病的人群呢，可能吃了这个呢，他可能会身体状态会好一些，那另外呢，它也能对一些像疲劳的人群啊会比较适合，就可能我们可能身体没劲儿了，它能缓解我们的肌肉的一些作用。那另外呢，可能一些年轻女士也会有一些好处，因为它也同样能清除一些皮肤中的自由基。 自由基， 那这样的话，自然也就达到了一个 爱美爱漂亮，是不是？ 对， 皮肤更光滑更整洁啊。今天带来这款产品啊，来自于这个青海啊柴达木盆地可以嚼着吃的特优级的枸杞。 就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在门店里面销售是378元，就是三袋的一个组合， 三袋组合是378， 对 啊。 但今天咱们在北广购物呢，咱们仅售199元， 只要199元。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你也说了，在同仁堂也有卖同样的产品啊，我们这儿也有哈，内容都是一样，只不过包装是不一样的哈。 没错没错， 我们说讲实惠。咱们就是买好的枸杞，外观包装无所谓啊，咱别弄那么个铁盒什么什么的啊。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在你们的终端市场上销售的哪一类人群买你们枸杞是最大的、最大量的？ 实际上还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还是中老年。 对， 啊、 包括是在我门店，包括有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买我们枸杞，时间都比较长了，他会直接到我们公司来买，可能一买都是成箱成箱的买， 成箱成箱的买。 对，然后 他 也是除了自己来吃，也是周围的亲戚朋友，就这些朋友都来吃。 嗯， 所以的话，他像我们有 一个最长的一个顾客，跟了我们7年了，就7年只吃我们的。 生活当中啊，它的吃法很多，做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煲个汤可以放枸杞，是吧？ 对， 冲个水可以放枸杞，泡个茶可以放枸杞。但是大家有个小知识点，枸杞不能跟绿茶一起喝， 没错， 啊、枸杞就是要跟什么胖大海啊、金银花啊这个放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啊。 是的，是的。 还有今天这款枸杞，我为什么说不一样？为什么北馆购物为大家推荐这款枸杞？它可以直接嚼着吃。 没错 啊。怎么做到的？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可能以往的话，大家有一个误区，就觉得枸杞都是用来泡茶、泡水，然后煲汤这样。实际上真正的，如果说枸杞能达到最大的一个功效的一个吸收的话，还是嚼着吃会比较好。那其实我们来讲的话，泡水包括是用茶来讲的话，它营养成分的释放跟吸收跟这个水温呢、跟这个时间呢都是有关系的。基本上呢，也就相当于嚼着吃的一半。所以你嚼着吃的时候，能够完全把枸杞中的营养物质都吸收。那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呢，你可能你泡水，有可能你要一天吃20克到30克。那可能你嚼着吃的话呢，也就一天就是10到15克就够了。那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里面的小袋包装的是12克一袋。这个就是刚刚好，就是一天的分量。对， 吃多了上火， 没错 是吧？ 没错， 所以这12克刚刚好是一天，而且这个包装我看啊，虽然说。包装啊没有那么奢华，但是它比较简单，比较大方。每一个大包装里边都是35个小包装，每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2克，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嚼着吃。 没错。 另外这款产品想要泡水，想要泡煲汤放进去都没有问题， 也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就是来自于青海特优级的枸杞啊。说价格，说一说市场上你们同样的市场上这款产品的门面店的价格是多少钱？今天在我们北广。能给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就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在门店里面销售是378元，就是3袋的一个组合。 三袋组合是378。 对、 啊， 但今天咱们在北广购物呢，咱们仅售199元， 只要199元。同样，他们公司出的一款产品啊，也都是特优级别，放在同仁堂里面卖。450克就要238块钱。那如果今天我们3袋，每袋420克，分量放到同仁堂，按照你们那个包装去卖的话，那可能就要600-700块钱了。 对， 但是我们说 600-700。 对，北广购物，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咱们就是给听众来谋实惠。我们推荐都是市场上能够信得过的，而且是性价比高的产品。只要里边的枸杞是一样的，咱又不吃包装，铁盒咱就不吃，是不是哈？咱就把核心的拿过来。3大袋，每袋420克，199元，推荐给您。再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自于青海柴达木纯天然的特优级枸杞。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青海康普华北区总经理孙明奇，我在这里郑重承诺，遥远地方品牌枸杞的种植跟加工基地同时通过了美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我们的枸杞基地也是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认定的有机枸杞生产出口示范基地，我们的枸杞纯天然无污染，完全可以放心的免洗嚼着吃。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其实吃枸杞在民间有很多的传说啊。节目一开始呢，孙先生就说这个《李时珍本草纲目》里面就说，春采枸杞叶，名天青草，是吧？ 对。 然后秋采籽叫枸杞籽，冬采根叫地骨皮， 地骨皮。 夏采花叫长生草，所以说枸杞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柴达木盆地出产的这款枸杞叫做遥远地方天然极品枸杞哈。市面上其实我们见到枸杞可以有很多种，我们购买的途径也有很多种，比如说您可以到早市里边去买，地摊上也有卖枸杞的，你到商场超市里边也有卖枸杞的，有包装好的，有散的啊，有论斤腰的，有论袋买的。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款枸杞呢，遥远地方一共是420克一袋，今天是三大袋，每袋里边是35小袋，一小袋里边是12克。你们这个遥远地方的枸杞跟其他的枸杞最大的区别你认为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区别呢主要分几部分，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说那个有句话叫，如果说中国的枸杞精品在青海柴达木，那么青海柴达木的精品就在于遥远地方。那遥远地方品牌的枸杞呢，它的种植跟加工基地是同时通过了美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并且也通过了美国 FDA 的现场审核。那同时呢，咱们的枸杞基地呢，也是国家出入境检验检验局认定的有机枸杞出口示范基地，也是国家农业部认定的全国农业加工示范基地。所以咱们公司本身呢，又是中央直属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下属的三级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对，国家创新型企业。所以大家可以从咱们公司的背景跟获得的荣誉可以看出啊，遥远地方的枸杞品质绝对是世界级的。 孙先生说的这个公司的背景，包括通过什么上的认证，都是一些质量的承保，让我们吃着放心， 对， 让我们买着放心。但是核心哈，比如说咱们听众买了一次，能不能第二次再打电话来订购，那还是看这个枸杞籽本身的质量。 没错没错，遥远地方枸杞还有最最核心的两个优势，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枸杞的加工过程全部都是自动化的，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从枸杞的清洗干燥到去杂质到选色到分级，包括灭菌还有包装，一系列过程全部自动化。那这个呢，里面其中有一点可能大家以前没有人介绍过，就是枸杞的这个低温隧道干燥，就我们使用的技术是全自动的低温隧道干燥。这点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般的企业呢，它可能就是在那个晾晒的过程中，就是在日光下，然后在户外，然后就那么在散开了以后晾晒， 散开了晒、 对，这样的话其实容易有几种问题，一个就是蚊虫的一些污染，包括一些尘土啊，还有一些细菌的污染， 苍蝇啊， 对 啊， 包括本身那个咱们刚才讲到了，咱们这里面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枸杞多糖。就枸杞多糖呢，对于在高温跟光照的条件下呢，它是容易被降解的，就是它的生物活性成分会降低。那实际上，所以为了更多的保存枸杞中这些活性成分，那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自动化的低温隧道干燥。这样的话，一避光，二它温度低，三而且它还减少跟那个空气的接触，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大程度的保留这个枸杞中的营养成分、 营养物质。 对。另外一个咱们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有一个黄金8小时。所以黄金8小时呢，就是咱们的生产过程，从采摘开始到包装完成，全过程全部控制在这黄金8小时以内。你像我们在青海的我们的哥尔木基地啊，一般是早晨8点开始就采收，那大概是11点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清洗，进入整个自动化这个清洗环节了，那是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它就会包装完成，然后4点入库，所以整个过程控制在8个小时 之内。 对， 8个小时之内。 对，所以说这个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加工的时间越短，你所能保留下来的营养物质的成分是越多的， 越高， 包括你的安全性。 对，没错，这点啊，我们之前那我们的北管购物还有一款产品都是来自于这个深海的鱼和虾哈，就在阿拉什么，在阿根廷那边的啊，这个红虾呀，什么蝶鱼什么的，人家就是从深海里边捞出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进行冷冻，不变质的前提下，更多的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啊。那今天这款枸杞和传统的晾晒工艺还不一样，用高科技的这种工艺，能够让枸杞当中的核心物质枸杞多糖它的含量更多。 对对对， 这样我们食用起来，我们吃起来不仅味道很好，同时营养价值更高。 没错， 其实枸杞里边它含有的营养物质多了去了哈。刚才您主要说的是这个枸杞多糖，其实里边还有什么 VC 呀、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对不对？天然胡萝卜素啊，什么亚油酸呐、铁呀、磷呐、钙啊，它都有。 对， 它都有啊。所以说，把这个枸杞被称为这个名贵的中药材，也是一款营养滋补品。咱们推荐这款产品啊，今天这一袋是420克，三袋只要199块钱啊，这特优级的枸杞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款枸杞呢，打开可以直接嚼着吃，它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低温隧道的干燥方法，不是传统的晾晒制，所以它很干净。所以你看这袋上写的两个字免洗， 对 啊，所以一般反正我们家吃枸杞啊，打开那袋之后且洗呢。第一次洗好多，洗出好多颜色来，红色的，再洗一遍，再洗一遍，再洗一遍，还怕不干净啊，才敢放到汤里边去。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打开即食，免洗，直接嚼着吃就可以了哈。再说价格，三袋，每袋420克，三袋只要199元，来自于青海柴旦木盆地出产的特优级枸杞。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遥远地方天然枸杞，来自于柴达木盆地的，俗称柴杞的哈，特优级的枸杞，确实挺棒的。刚才孙先生还制止我一错误，就是说咱一般吃这个枸杞的时候啊，别老去洗去，是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咱们刚才介绍过了，枸杞中最主要的这个活性成分就是枸杞多糖。 嗯， 枸杞多糖它本身呢是水溶性的。 嗯， 所以我们用水不断的冲洗呢，实际上恰恰是把这个枸杞多糖的成分给流失掉了， 冲掉了。 对，没错。 今天这款产品就比较适合，比如说你看它可以直接嚼着吃，比如说它每一袋小包装独立包装，这个12克啊，一个小包装，一天的量就够了。另外它可以免洗， 而且咱们的免洗是真正的免洗， 真正免洗， 因为咱们是在那个采摘的过程中是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清洗过程， 啊啊、真免洗， 所以在、对，在整个这个加工过程中是没有二次污染跟污染的。而且这所谓这个自动化这个加工工艺呢，它是 GMP 级的。就是我们讲的话有 GMP 的加工标准，那 GMP 标准呢是国家对于保健食品的最高的一个管理要求。 哦， 你像那个央视之前就报道过， 嗯， 就是有那个市场上做了大量的一个调查，发现了很多的商家呢，他是用硫磺来对这个枸杞进行熏蒸， 熏蒸 为了达到几个目的，就一个是防腐，另外一个就是让人颜色好看一些。 嗯， 那当然可能因为老百姓就觉得枸杞应该是红色的，红色越好看，可能这 越鲜亮越好啊。 对，但实际上呢，可能恰恰有可能是被硫磺熏蒸过的。 嗯， 另外一些咱老百姓在挑枸杞的时候，有时觉得，哎，这枸杞要是粘在一起，说明它不好。 嗯， 喜欢用的一些干一点的，所以觉得一抓它不干 啊， 不粘手， 不粘。 对，不粘手，然后这个时候呢，说明它是水分含量比较少 啊。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有些商家呢，不良商家也是用硫磺熏蒸， 嗯， 使得它不粘。所以我们业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枸杞你一抓，使劲一攥，然后它不粘在一起，反而可能是有问题的 啊。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睁大眼睛去分辨的。 嗯，怎么买到好东西？买到价格又实惠啊，营养价值又高的，性价比好的产品，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北广购物，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产品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我们先把关啊，是吧？孙先生，那作为一个有国企背景的、有后备强大资金实力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他们先把一道关， 没错。 另外像什么当地的检验检疫部门呢、工商管理部门、卫生部门都帮着他们把关，然后我们北广购物再把一次关，那咱们听众朋友真的就可以按照我们北广购物所说的那句话，买着放心，咱们用着开心，是不是？另外要强调就是价格了，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嚼着吃的免洗的枸杞，特优级的枸杞。那同样的产品啊，同样的内容，换一个礼品组合，如果说放到同仁堂去卖的话，今天咱这组合啊至少在600-700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三袋，每袋420克，加一起只要199元。好的枸杞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 吗？您收下，您收下，这是我们的雅思。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 助。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金秋在北海道遇见最美的意外，小尊看红叶，登别泡温泉，观景美食体验日式暖心之旅。 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惊魂夜，暗黑 play 第五季惊悚来袭，在暗黑之屋挑战自己的心理极限，在圆月之夜放肆的惊呼狂叫吧。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现在是